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第47章，盗墓历来呢就分为南北两派。盗墓贼由于常年喺地下于游走，所以就会有一啲好唔好嘅称呼出现，比如咩地鼠啊、土老鼠啊一类咁样。发展到今日，一般就称为土夫子。南北两派嘅土夫子，由于佢所处嘅地区唔同啊，所承传到嘅文化亦都唔一样，因此盗墓嘅手法亦都唔一样。就攞工具嚟讲啊，比如我哋常见嘅洛阳铲，我哋而家称为嘅叫做考古探铲啊，喺最开始嘅时候系由北派嘅土夫子使用嘅，但系呢一啲嘢去到南派手里边就唔得噶，因为喺南方嘅土壤同埋北方系有差别，探铲到咗南方就唔能够大土出嚟，用起上嚟仲不如嗰啲短柄锄头，所以南方呢就唔用洛阳铲呢一类咁嘅嘢嘅。单单就系工具上都已经有咁嘅差别啦，咁啊更加唔使讲其他嘅盗墓手法。但系阿爷嘅呢一本工作手册就非常之奇怪嘅，佢上边冇分咩南派北派，好多嘅嘢都系糅合埋一齐，有好多地方嘅描述嘅形势亦都相差好大，唔似一个人写嘅。倒反而有啲似阿爷喺写工作手札嘅时候偶然抄袭一啲其他嘅文献。呢一个关于风水同埋望气法务嘅一段，虽然睇起嚟只有短短嘅十几页，但系全部都系古文书写。大家都知啦，古代嘅文言文比起现代嘅白话文嚟讲，其实就真系更有总结力嘅。往往几个字嘅意思就要用一大段嘅白话嚟翻译，因此呢几个字蕴含住好丰富嘅信息量。我之前嚟嘅时候虽然呢就已经睇过一次㗎喇，但係好多细致呀、间歇嘅地方都好似好虚无，恍恍惚惚都唔多明白嘅。趁住而家有啲时间，我就喺火光下边翻读起上嚟啦，亦都顺势去忽略嗰啲咁嘅似有似无嘅歌声。我返到去凤凰转镜呢一段，我就睇到佢嘅详细介绍。喺手册上边系咁写嘅：凤凰转镜，于转镜处形成一处大风水，其间必有活水，有水则见龙，龙者生机也，无水者断头，断者气之滞也。咁即系讲，按照凤凰转镜呢个格局，喺转镜嘅位置嘅地方一定有水源，而且呢个水源系要以活水，譬如系江水啊或者地下水嘅最佳，适合葬人。但如果嗰个地方冇水或者系死水，咁就系断头嘅凤凰。断头嘅凤凰为龙气阻碍之地，万万不能够撞人。继续睇落去，又有咗关于凤凰转镜嘅相关风水格局，譬如佢系适合安葬啲咩人啊，撞嘅时候有啲咩讲究啊。虽然呢度寥寥不到百字，但系涵盖咗无穷嘅奥妙，等我越睇越入迷。就系喺呢个时候，树林里面突然间传来一阵冷风，在这个这样的夏天的夜晚黑，竟然冻到我起了一层鸡皮。那我不由得抬起头朝着风吹来的方向一看，只见到火光明暗交界的地方，隐隐约约踎着只野，两只绿色的眼睛发着幽幽的光，亦都唔知喺黑暗里面睇咗我哋几耐㗎。如果唔係呢一阵咁怪异嘅冷风啱啱吹过，我真係发现唔到嗰隻嘢。佢究竟係咩嘢？係龙定係其他嘢呢？我猛然咁发现呢一对碧绿嘅眼珠吓 到我即刻喺地下弹起上嚟，顺手就立喺地上嘅火把。动物系怕火嘅，呢啲道理我自然系知道啦。唔好理佢系狼定系其他野兽啦。如果佢见到明火，一定就会避开。于是我就举住火把就向嗰只嘢行过去啦。但系不由得心里打个突，心谂点解呢只嘢一啲反应都冇嘅？唔通佢根本上唔怕火？喺山间半夜里边出嚟，但系又唔怕火嘅动物有边啲呢？我迅速就喺个脑里边过一次，一时之间竟然谂唔到。不过等我慢慢靠近，睇清咗嗰只嘢嘅时候，不由得吃咗一惊。嗰、那个边度系咩动物呢？显然系一块古怪嘅大石头。呢嚿石头打横冰棒咁喺个峡谷嘅下方，好似系从山上碌落嚟咁嘅。我下意识顺住石头嘅方向往上边睇啊，山上边黑蒙蒙一片，乜嘢都睇唔清。咁我再望一望呢嚿大石，佢嘅造型系好古怪嘅，上半身系有雕琢过嘅痕迹，而下半身就比较原始，好似系一个未完工嘅嘢。呢一具咁嘅石像有啲古怪，身体就好似犬类咁，冇颈嘅。连住膊头嘅是一张贴到在地上的人面，而反光的就是好像石像的眼珠。我拿火把凑上去一看，里面显然是镶着绿色的宝石，只不过我对宝石没什么研究，究竟是什么品种我就不知道了。在这半夜三更对着这个似人似兽的石像，我只觉得条颈嘅寒气由背脊骨落。呢一个咁嘅人面兽神嘅石像，面容睇嚟就好似好慈祥，仲带住啲微笑添。只系配合此时此刻嘅情景，的而且确令我心底都发毛啊！哈，唔知点解望住呢个人面兽身嘅嘢，我啊反而觉得有啲眼熟。好似喺边度见过咁，但係諗咗一轮硬係就諗唔到。我忍唔住就叫声豆腐，等佢同我一齐諗諗啦。喺呢个咁嘅荒山野岭嘅无人峡谷，突然之间飙咁嘅嘢出嚟，的而且确真係好古怪。我同豆腐讲，我总係觉得佢有啲眼熟，但係又諗唔到喺边度见过。我哋平时大部分日子一齐玩嘅，或者你可能曾经见过，好好帮我諗下。豆腐呢就瞓到流晒口水，俾我咁突然间吵醒，又话突然间见到个古怪物件，吓到佢打咗个关斗讲，姓陈嘅，你可唔可以等我瞓个安乐觉啊？一醒嚟就俾我睇啲咁嘅嘢，你唔知道我系属鼠嘅咩？我见到佢吓成咁，即刻安慰讲：哎呀，就系一个石像啫。虽然你系属鼠，但系你系鼠中嘅豪杰啊嘛。你睇下你一向啊胆色壮，呢啲咁嘅嘢点会吓到你啊？豆腐啊最受我赞噶啦，俾我咁擦一擦佢，哇，即刻成个爽咗，神情就缓和咗落嚟，开始一副洋洋得意嘅模样啦。佢讲。唉，算啦，睇喺一场兄弟嘅份上，我唔同你计较咁多，你啊等下我睇一睇先吓。讲完，佢就攞咗个火把行过去，对住个石像嘅面啊睇咗半日，然之后先慢吞吞咁讲，佢究竟系乜嘢来头咧？我啊睇唔出噶，不过咧，我啊睇清咗一样嘢。我即刻咁问啦，睇清咩呀？豆腐指住石像嘅眼珠讲，佢呢两只眼睛应该几值钱喎，我哋不如撩佢落嚟啦。我顶你只衰仔，我真係俾你激死呀。唉，忍唔住我苦笑摇头咁同豆腐讲，唉，算啦算啦，当咩都冇讲过，你去瞓啦瞓啦瞓啦，唉，快啲去瞓啦，唔好喺度咁搞搞阵。 豆腐估计佢自己都知道自己有啲冇厘搭湿啦，于是乎啊摸啊摸个头讲：诶，冇啊，我就系咁讲下啫。其实咧，我啊虽然冇睇出佢具体系咩嘢，但系我都系有啲嘢谂法嘅。我已经对呢个咁嘅小快卵嘅嘢都唔再抱有咩希望噶啦。咁啊敷衍佢讲：唉，咁咩谂法你讲啦。豆腐忽然间指一指山上边讲：好明显呢嚿石头系从上边碌落嚟嘅，咁既然咁，咁上边肯定有线索，咁不如就睇睇咪知啦。啊，我一直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但系呢个石像俾我一种咁熟悉嘅感觉，唔搞清楚，好似心里边硬系有份嘢硬住咁。豆腐啊，虽然有啲离谱，但系话都讲到正题上边，于是我讲：嗯，咁你讲得都冇错，睇嚟我哋真系要上去睇睇。豆腐听完，即刻缩一缩个膊头，苦住面咁喺个地上一碌，佢讲：哎呀，陈爷，你杀咗我啦！你而家即时现场就杀咗我算啦，咁样落去，我迟早俾你搞死啊！哎呀，与其俾你玩死，不如你俾我死嘅痛快啊！哎呀，我真系俾你激到咧，唔知点好。啱啱正打算开口，豆腐啊，突然间咦一声，拧住个啰柚又从地上爬翻上嚟。我问：喂，你唔系等我杀你嘅咩？点解而家自己又躝起身啊？ 哎呀，唔好嘈啊，唔好嘈！ 豆腐啊，皱埋眉头讲咗一句，指一指山上讲：你睇下山上。点解会有光嘅？佢咁一讲，我不由得抬头一睇，心里边突然间就打咗个腾啦。唔啱、啊，之前我睇嘅时候仲系黑掹掹一片噶，点解而家要有光嘅？呢啲光系从边度嚟嘅咧？嗰啲光啊比较微弱，喺山间好似萤火咁样样，闪烁住，忽明忽暗。豆腐喺呢个时候亦都收起咗耍无赖咁嘅神情啦，皱住眉头讲：好似系有人点篝火、啊，我睇亦都觉得似篝火，同之前喺阴阳楼布村嘅嗰个灯笼光系唔一样嘅。呢一种地方喺我哋山侧嘅山上，点解会有人呢？豆腐突然间啊讲：喂，会唔会系伟光头佢哋咧？我拧头讲：唔可能啊！慧光头两日前已经走咗噶啦，而家点可能仲留喺依度噶？八成应该系其他人。豆腐啊，摸住个下巴推测到：呢种地方嘅，除咗我哋呢啲咁嘅挖蘑菇嘅，仲会有边个啊？唔通我哋又遇到咗同行？按照道理嚟讲，呢啲咁嘅地方原本就应该系人迹罕至嘅，但系先前嚟咗个地中海同埋小美女，而家又突然间出现一班人，咁样显然就真系太古怪咯。我嘅警惕同埋我的经验讲俾我听，事情可能真系有变，如果唔搞清楚，讲唔埋，我哋真系会吃大亏嘅喎呢一镬。于是我同个豆腐讲：呢啲咁嘅篝火应该就啱啱点咗冇耐嘅啫，我哋爬上去睇睇先看。